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望穿秋水。今日終於見到阿土伯啦！ 點啊，取伯！你上個禮拜你一早約嗰人咁，咁呢度就好難四個人做節目嘅。 嗱，我誤會咗，因為點解呢？原來土伯喺星期四上前個星期四已經翻咗香港，因為咧我係一直嘅印象當中咧，就佢話請假一個月。数下数下都两个礼拜啫嘛， 两个礼拜 系嘛？咁跟住突然之间佢喺 WhatsApp 话：喂，今晚做唔做节目啊？即上个礼拜，我喂你喺香港咩咁样？翻咗嚟啦，星期四咁样。 我六四一定翻嚟嘅， 系嘛？因为六四系嘛？讲 我唔会翻唔到嚟嘅人嚟嘅， 系嘛？ 你想你知我想讲边个啦？系咪？即系我仲系提早几日啦，因为我惊我 jet lag 啊。 系， 系嘛？開始適應翻香港個時差咁樣，不過唔緊要啦。因為點解我嗰日咁認真問你呢？因為之前嗰日六四咧，星期一嚟噶嘛，有我喺街頭籌款咧，有好多我哋城寨嘅網友，亦都有好多花生台嘅網友就話：喂，好耐未做節目喎、就係因為我去咗兩個禮拜啊嘛。咁我話得，聽日城寨咁樣。 哎呀，真係我嗰啲城寨友就即刻，咦？點解今日冇㗎咁樣？啊！一場誤會，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因為你約咗人，唔好意思，你唔通叫人哋離開咩？咁同埋我呢個陣啊，好難四個人一齊堆喺度。 都試過㗎， 係咩？ 試過四 個。OK，OK。 即係我唔係我梗係 WhatsApp 我嚟埋咯，咩所謂啫？咁即係我叫話阿賭你嚟埋啦，咁樣咁啊唔好啦，啊太四個人好即係太逼啦咁樣，唔緊要。仲有來日方長嚇， 啱啊！ 好多個星期二 係啊。 咁啊，今日咧咁啊，梗係即刻入。那個的話題呢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司法與法治、今天呢這個的梁天琦其實不止梁天琦還有另外兩個一個叫盧什麼健盧建文好像叫做、他呢就可以說是成為香港有暴動法之後、被判最重的一個人 七年、 梁天琦就兩年至於黃家駒就三年半、就算連黃家駒三年半都已經是非常重刑的了、跟住呢就過去呢幾日呢我諗已經很多網台的評論呢都是有關即係話啊哇好重啊好重啊好重 嗱、我想先講一樣嘢先嗱、我陣間先再回應一啲咧即係錯誤嘅地方、就六年咧俾我嘅感覺 係 同我原先嘅估計咧。是有差異。 你 我估咧就係三到五咧係正常嘅。就算我做陪審員都好，你真係發生咗 breach of the peace， 即係所謂破壞社會安寧，亦都即係又燒的士，又掉石，又同差佬咁樣格鬥法。根據呢一條法例，冇得唔咁判嘅啦，係咪？咁但係點都好，佢都有三到五年嘅原因係在於咩咧？嗱，如果我做法官咧，我會咁諗，我唔知徐少麗同唔同意咧。喂，你用英國的案例嚟比較香港案例咧，唔係 apple to apple 嘅。因為點解咧？你英國咁判咧有道理。英國係一個話曬，雖然我哋批判資本主義嘅民主，佢都有足夠嘅渠道俾市民大眾係表達意見嘅地方嘛。但係香港有差。喂，點解你法官唔會諗背後嘅政治因素就係、是、喂？因為香港行政長官又是老共陰點的立法會又不是全面普選的所以啲人會透過呢一個方法雖然我哋未必同意或者絕對不同意都好他哋會用呢個逼不得已的手段出嚟做所以如果我考慮的時候呢呢、這個一定是求情理由嚟的而呢個就是政治嘛呢、這個就是背後的理念嘛呢、這個就是背後的動機的問題嘛但呢一個法官咧，係完全我當佢啱先嚇，我冇研究佢啲案例啊，直抄嘅話咧係有問題喎。 嗱，你好快就入咗去， 我即答啦，我直情 呢個 法官的判嗱，我諗我答兩句爹啦。 好啊， 就係話而家呢個法官，我諗過去呢幾日俾人評論得最多呢、這個對於個法官嘅判例判嘅即係判詞當中咧、嗯，有兩點嘅。一頭先你講咗啦，就係話我唔理政治，呢、這個唔係一個求情嘅理由。 冇錯 嚇。總言之，我淨係睇你犯咗咩法，你嘅暴力嘅程度係幾多？我話淨係睇依樣嘢啫。 嗯。 咁第二個咧，我諗佢俾人哋救病之處咧，就係、是、嗰個量刑起點。 嗯。 量刑起點係咩啊？咁樣點解要個量刑起點係七年啊？咁樣啲人問佢話，即係而家我哋睇佢嘅判詞當中，其中有考慮埋就係話，將梁天琦同埋呢一個嘅特別係梁天琦，佢係有份所謂嘅策劃呢一個暴動、 嗯， 或者叫煽惑他人。喂，嗯、但係呢一樣嘢。裁呢個嘅所謂嘅陪審員係已經不能達成嗰個嘅叫做大家嘅共識， exactly. 所以呢條嘅罪咧，基本上就已經係喺今次嘅判裏面咧係不成立嘅。 嗱，我唔係認死唔屁啊， 啊！ 但係我喺幾個月之前喺佢啱開審嘅時候咧，佢告佢咗幾條罪，包括襲警啦、參與暴動啦，同埋係煽動暴動啦。我一早都話咧，其實煽動暴動咧。就算我不需要看那些案情，你知道很難入的。因為點解咧？睇到個時序噶嘛。嗱，佢開始衝，叫人哋話而家開始搞選舉集會，跟住乒呤乓啷衝一輪，跟住佢已經拉咗。跟住最嚴重嗰個時間咧，就係掟石同差佬格鬥，再加燒的士，佢已經拉咗啦。你點樣證明事後嘅嘢？最嚴重的時候的騷亂是跟他有關係的呢？是沒有 causal effect 的，在我的講法就是，就算我做陪審員，我幾點都不喜歡他都好，你怎樣告訴我，我怎樣可以 justify 得到這件事？如果你是刑事的罪行裡面是要毫無疑點，所謂的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的情況之下，喂有 doubt 的，所以那條粒呢，我覺得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呢，不如我先討論呢，這個法官裡面也都是現在我哋香港法庭咧係多次所講嘅就係、是、我唔會睇政治，我唔會考慮嘅動機。嗱呢一樣嘢咧，其實就由依個嘅叫做呢、這個 楊振權， 唔係直至到上我哋終審法院呢一、這個嘅阿、馬道立咧，就已經喺佢個終審法院嘅判詞就係阿黃阿咩峰啊， 黃之峰 係黃之峰案咧。就已經確立了一個這樣的原則，這一件事我就覺得是真的值得大家去討論、 嗯、 因為這個完全是違反了我們對於香港普通法的法律精神、 嗯、 過去所謂什麼叫普通法呢，就是用一個所謂常人，所以它叫做不成文法嘛、 嗯、 它是按一個常人的對一件事的常理來去作出的判斷，所以它不會用太多的成文法的。我哋常人去判斷一件事，動機與係好重要嘅。我揼你一錘，係因為我憎你，同埋我見到有隻蚊喺度。 嗯， 喂，好唔同啊嘛，大佬。 喂，你唔知呢個係 criminal law 咧、 啊？ 我以前都有本來諗住去考律師嘅咧。 啊， 係 chapter one 嚟嘅。 啊，我 chapter one 都咪咯。 係咪 mens rea？ 我唔記得咗啦，因為佢用一個拉丁文，我唔知道有冇讀錯。總之係 intention 啦、 啊。intention 係好重要一個考慮因素嚟嘅。判唔係淨係判刑啊，係判有罪與無罪啊。 嗯， 係嗱，依、這個咧嗱，小弟就唔係律師，但係咧依個咧係我所理解嘅普通法。普通法係按一個常人個基本level 嘅知識與嗰個嘅所謂嘅智慧嚟去作出一啲事件嘅判斷。 第二。因為我久病成醫啦，我俾人告過咁多次啦，都係 criminal 噶啦，都係示威集會啫。除咗嗰個 intention 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咧，佢所謂嘅 objective test。 嗯， 我見到 Martin 講過啊，佢係一個 reasonable man。 嗯， 正常一個人咁樣睇你咁樣做法 啊， 個 consequence 究竟係乜嘢？ 嗯， 即係好簡單，明知我而家攞住把刀係咁喺度發嚟發去，你明知你隨時圍坐喺我隔離。咁、 嗯、 我唔可以话我冇 intention 噶，系、 嗯、 咪你戆居噶？你咁正常嘅人都会觉得你咁喺度发、 啊， 就一定会发死咗徐少华。你唔可以话自己唔系谋杀，系、 啊、 咪？ 所以呢个咪就系、是，亦都系印证翻普通法系讲一个 正常人的一種的正常的推斷嘛，你我不是只是憑你口說我沒有那個 intention 嘛。 Exactly. 所以我覺得今次他說，我覺得他是 go too far 的、 啊、 你問今次咁多人反彈的原因呢，但老實講，本來呢梁天琦呢單 case 呢已經對我哋嚟講係已經塵埃落定嘅，即係對一啲佢嘅觀點、佢嘅做法，我哋基本上所有嘅黃絲嘅陣營一般係好有共識嘅，就話喂，第一你搞嘅咩所謂嘅獨立、稍微嗰位嘅本土主義，其實係唔單止係冇市場，亦都係原則上唔成立。第二，你所謂嘅用武抗爭，亦都不合乎成本效益嘅。亦都係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即係爭取民主嘅基本原則。本來佢全部所有嘢冧曬嘅， 係啊， 冧曬噶啦。 所以咧， 即係就算梁天琦自己作工講嗰套嘢咧，係似我同你上去講嗰套嘢嚟㗎，已經對以前講嗰啲咩沙石論啊，即係嗰啲嘢咧，全部係推翻㗎啦。 冇啊，仲有啊，你睇到佢入獄之前判刑之前嗰封信咧。其實佢已經講緊一啲我哋所講嘅團結論，我哋唔好再有分歧啊嘛。啊，不過去翻你嗰個觀點就係話，我覺得就係話 exactly， 如果梁天琦今次如果個法庭係按翻個常理去判嘅話，譬如判佢兩年入獄嘅話咧， 係 嗱，我要講翻而家無論呢一個湯家驊好，或者係今日777出嚟講嘢都好，我要講清楚一樣嘢。我哋唔係呢啲評論者，唔係講梁天琦，因為佢出於一個崇高嘅理念，所以你唔應去做嘅一切嘅嘢都唔應該判佢入獄，唔係咁嘅意思。 不擇手段係得嘅，唔係 完全唔係。 No， 而家今日我哋所講嘅就係所謂嘅判刑呢個過程當中，法官話唔考慮 intention， 然後跟住呢個六年嘅刑期以七年為起點。喂，我係質疑呢一樣嘢。如果你話今日你判梁天瑩入獄去兩年嘅時候，我哋覺得 reasonable， reasonable 嘅情況之下咧，正如你所講啦，就係梁天琦其實喺如果係你咁樣判佢嘅時候咧，佢乜嘢光環都冇曬㗎， 冇曬㗎啦 嚇，因為點解啊？好似用翻法官所講，咎由自取嘛，你話，但係咎由自取取咗啲咩翻嚟？你而家取咗六年嘅監禁， 唔係 我而家唔係話唔應該監禁佢，而係喂你點 justify 依六年嘅監禁係完全超越呢一個嘅所謂嘅嗰陣時六七暴動嗰啲嘅刑？ 唔係嗱，我先搞清楚兩樣嘢先。六七暴動咧，今日我同阿張家偉咧就即係討論過，因為張家偉就係寫咗好多本關於六七暴動嘅書嘅，佢就話蘋果尋日嗰個講法咧係錯嘅。第一個錯的地方就是咧，當年係未有 public order ordinance， 係未有七零年才有的， 而當中咧，其實暴亂咧已經係判三到四年，甚至乎有一個咧係炸彈嗰個咧係判咗八年嘅。平均嚟講，每一個人咧係兩年幾嘅。咁當然啦，你可以話攞呢個嚟做類比，但係咧我都認為嗰個唔係 apple to apple 嘅，因為佢嗰陣時係用普通法告佢，同埋第二咧就係亦都有一啲嘅案例咧。即係蘋果係誇張嘅，有時所以有煽情嘅。 啊， 即係你唔可以唔搞事實嘅，就係老豆。有啲係判咗七八年，有啲係判咗三四年嘅，就唔係單單都係攞兩年。大佬，你以為單單都係兩年，或者攞個平均數就算數咁樣？所以咧，我就話咧，你就算我對付我敵人嘅時候，你 唔啱，我 哋唔可以咧係違反事實嚟講噶嘛，大佬。 啱 嚇，所以我就話嗱，你區分佢兩樣嘢係唔同嘅，亦都冇得類比。 嗱，呢樣我加點就係話。其實我都知道，其實六七暴動嘅時候係未有暴動法。嗱，一陣我哋再去講呢個暴動法，七零年成立咗之後，其實係根據《公安條例》第二百幾啊，一陣我攞出，然後第十八條咧就叫做十九條就暴動罪。十八條咧就係叫做 unlawful assembly， 告我啦， 係啦，十八條係嗰個，其實兩條係好近嘅。 你想講邊條 section 咧？ 兩條係好近嘅。嗱，一陣我哋先至仔細講。我而家講翻呢樣，我想講就係話一六七暴動固之然係七零年之後先有嘅暴動法，而家係用七零年嘅暴動法嚟去告阿梁天琦。 嗯 ，OK， 第一呢、這個係事實上係其中嘅差異。 嗯， 第二。頭先阿土所講嘅補充嘅資料就係話，喂，唔係所有人，譬如舉例，你真係放炸彈炸死人嗰啲，其實係判好重㗎， 係啊，好重嘅。 好啦， 唔係就算冇炸死人都好， 炸死人嗰個咧就大鑊啦。 啊， 嗰條原來判咗終身監禁。 啊， 冇炸死人喺度玩真炸彈嗰啲啊，就判咗八年。 嗱，但係我如果我覺得喺某個程度上都有啲 situation 係可以同今次嗰個嘅旺角示威係可以有得比嘅，就係話如果差唔多 level 嘅暴力，譬如舉例禁固一個海事處嘅助理處長 ，OK， 淨禁固佢幾日？嗱，或者係一啲嘅叫做一個十八歲嘅年青人，好似你所講嘅，佢真係走去放炸彈，不過炸唔死人。 嗯， 所判嘅都係兩年之內。 嗯 ，OK， 咁你可以話喂，似一時彼一時，嗰陣時嘅六七年嘅環境同而家唔同，就等於呢個姓彭嘅法官所講嘅。 嗯， 其實今次個姓彭嘅法官嘅判詞裡面咧係講清楚，佢呢一個嘅判案咧係要為咗要俾一個強烈嘅信息社會。 嗯。 个咩强烈信息就系话暴力系今时今日嘅社会不能接受嘅，佢系想佢想俾呢个信息嗱，所以 六七年都不能够接受，唔好话廿一世纪嘅接近二十年代嘅香港啦。 所以你法官点样可以话你唔受嗰个政治氛围影响啊？ 嗯， 老实 不过我觉得咁，即系大家讲嗰、那个大家争老共还争老共。話說在前頭，有啲 fact 就冇搞錯，即係嗱蘋果咧嗰日咧，我都爭啲俾佢誤導咗，因為我嘅記憶，因為我睇過張家偉幾本關於六七暴動書，唔係喎，有幾條友係判咗四五年，因為我睇嘅時候咧，我係開始有啲同情咧，當年啲阿叔阿伯 啊， 就覺得佢戇居俾咗政權老點咧，就坐完監之後咧乜都冇，所以我好有記憶，但你唔應該攞一個假嘅。即係喂，我呢度好簡單，我而家攞緊張家偉嗰、那個Facebook Riot 判監四年。 嗯， 咁當然你話嗱，我所以我話説在前頭有六年係唔合理嘅，你點都應該用呢個嚟做指標啦。 嗱，呢個四年你講下佢 三到五啦，即係我嘅講法就係係咪佢咪一樣咯 ？Riot 咯，咪就係、 是、 就是、普通法嗰陣時候告咯，一個姓司徒嘅左派犯人啊嘛，因 Riot 判監四年啊嘛，判三年嘅都唔少，但係六年肯定係多咗啦。但你就唔好亂咁類比，即係我奉勸啫，即係啲人唔好亂咁類比。當年六七暴動嗰時候，個個用咗嗰兩年嗰個做標準，嗯、即係佢攞到個最低嗰個 riot 嗰個標準啊。 嗱，所以咧，依、這個法官有問題㗎，我就話嗰個量刑起點，你用七年嚟㗎，你點樣攞翻嚟㗎？ 錯咯， 嚇！如果頭先嗱，我就冇睇佢所攞嘅嗰兩個嘅案例，一個英國，一個澳洲，嚇，一個英國，一個澳洲。但以我所知咧，唔知好似澳洲嗰個咧。又不是判咁重嘅啫喎，唔知佢攞嚟做一個咁嘅所謂嘅裁決咧，係咩啊？係佢攞個裁決咧，係為咗要講咧，就係話政治嗰個考量咧，係唔應該係擺落去嘅。咁可能佢呢個案例裏面咧，唔知係咪嗰個判那個法官咧喺判詞當中有類近咁嘅説話啦。但以我記得我睇過啲資料咧，依兩個 case 咧，其實都唔係判得好重嘅。 佢有一個係九零年，我睇咗嘅，就 唔係判得好重嘅。 有個黑人嘅騷亂，即係種族騷亂嚟嘅，咁、啊、就係破壞曬所有嘅地方，即係 rank setting 咁滯啦嚇。仲好似咧有人係瓜咗嘅， 嗯， 咁所以咧佢就判得佢重嘅， 嗯。 咁當然佢唔係直接令到佢瓜啦，但係因為你嘅騷亂可能即係電杆房石之間。就令到有個人死咗啦，係咪？咁咧都係判咗七八年嘅。 係。 咁但係你嘅所謂嘅量刑標準，你唔應該攞最高標準嘛？咪好簡單個道理啫。我哋學呢個統計學嗰啲知，你一係就攞 mean， 一係攞 median， 一係就攞 medium 㗎啦，大佬。 而家攞最 唔係冇係嘛？ 等於我哋如果嗱舉例啫，你可以 challenge 我哋而家攞兩年嗰個標準，你又可以用咁嘅 challenge 我，就話喂，你做咩攞用兩年啊？ 冇錯 啊。咁你而家就攞個最高嗰個嚟，咁啊係咪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喂，咁你係咪應該要攞一個嘅所謂 mean 咧？嗱，第一、第二， 我覺得應該攞毛， 攞毛 經常出現嗰、那個， 嚇嚇嚇嚇， 係咪？同埋你係要合乎時代，你唔好攞六七十年前嗰啲嚟做類比喎，因為你嘅時代唔同咗，大家個嗰個刑罰有個標準係有唔同噶嘛，係咪？喂，同埋你係有。時代背景嘅喎，即係你唔好話佢時代革命，但起碼有時代背景，就係嗰啲人年青人嘅不滿係即係有少少道理嘅嘛呢樣嘢。 嗯， 你冇理由唔考慮啲因素嘅。但係第二樣，我覺得值得討論嘅咧就係彭定康咧今次咧係抽水嘅。 嗯， 所以咧英國佬係蠱惑嘅話俾你聽。但係因為點解咧？我一聽肥彭咧發個聲明咧，佢就話我嘅年代，即係佢港英殖民地年代已經 還原了，即本來是還原了這個公安條例，我覺得奇怪。我被人告過 unlawful assembly， 即是非法集結，現在叫以前就叫非法集會的，就說什麼三個人或以上你做的行為很可能令人會覺得是破壞社會安寧。喂，九七年之前是沒有取消過的，包括 unlawful assembly， 包括 riot 都沒有取消。他改的是什麼呢？就是那個所謂的通知的制度，即是說現在 我們三條友加上 Lance， 喂，現在我去遊行了，這樣。咁因為我哋嘅人數唔係好多，所以咧我哋係咧通知就得啦。 嗯， 甚至乎唔使通知，因為人數唔夠。喂，但係你其實係冇改到 riot 同埋 unlawful assembly 喎，根據公安條例。嗱，我所以覺得咧，有啲人咧就係反老共咧反到上頭，包括第一對六七暴動嗰個理解係錯誤，即係個刑罰係錯誤嘅，因為有啲高標準，有啲係低標準。第二咧就係、是。為了反呢個老共，連港英殖民地年代嗰啲嘢都不停美化了佢，所以肥朋喺度噏嗰時候，我都拗頭。我話大佬，你嗰陣時候臨時立法會還原惡法，只係就嗰關攞唔攞牌嘅問題啫。 就係通唔通知你去遊行示威使唔使通知？ 冇錯，就算你喺九七年之前非法集結，即係而家告周永康、羅冠聰嗰條，甚至乎而家對告梁堅琦嗰條嘅騷亂。喂，全部喺曬度嘅喎，你冇取消到喎，你唔好喺度誇大自己嘅，即係港英殖民地嘅管治同埋功勞喎，大哥。所以我尋日喺個 Facebook 裏邊咧，即係我係好 feel uncomfortable， 即係我呢樣嘢我唔講唔得啊！就係、是，喂，你唔中意老共一件事，唔係一件事嚇、啊。喂，唔該你打佢嘅時候，你打嗰啲 point 係重先啊，大哥。因為你反共，所以咧你就美化殖民地嘅管治。我覺得有時候太過火頭，即係我 remind 大家啫嚇，即係你繼續咁做冇問題。不過兩嘢人哋駁到你，因為你係完全 powerful fact 啊嘛，大哥，係咪啊？我想 remind 呢樣嘢，我 feel 好 uncomfortable。我尋日睇嗰啲 Facebook， 因為我啲 friend 已經係好熟呢啲嘢噶啦嘛，理論上，即係當然唔係好咁細緻啦，大哥，但係都冇理由亂嚟㗎、你用我頭先個 point 就話，喂，英國同香港民主制度有唔同嘅，所以應該多啲理解。第二就係、是、即係話曬佢嗰單嘢，其實有動機，都係為咗個社會更加美好。雖然我唔同意你嘅手法，喂，咁係咪會好啲啊，大哥？ 嗯， 即係你喺度亂發埋啲咧，係完全係無厘頭嘅嘢，大佬。明明當年六七暴動有一條友判咗四五年，你又唔噏，你攞個最低嘅嚟搞，咁你其實你同老共冇分別嘅喎，喺我角度。 但係其實唔攞六七嚟暴動嚟講，你而家六年七年都係事實上係高啦。 當然啦，所以我咪話我話説在前頭，我先講咗呢個論點就係、是、六年一定係高噶啦。同埋你幫佢做咗英雄啊！屌 你！你認為嗱，我唔知啊，再討論落去咧，就係、是、你認為呢個法官去判六年，究竟係咪真係純粹從嗰個嘅所謂嘅法佢所認識嘅法律咧嘅標準？你去判呢個案咧，嗱、這個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就正正而家咧，無論係馬道立又出嚟講，阿七七七又出嚟講，講嘅道理就係、是、話，喂，你唔好啱你心水，就話啊，即、就、係、是、司法獨立，唔啱你心水就司法淪亡。 嗯， 因為今次我覺得依六年同埋七年呢個咁嘅判刑咧，嗰、那個高嘅高即係、就是、高嗰、那個叫做 門檻。 個門檻高到一個地步咧，我係有合理懷疑啊！ 唔係好簡單嘅啫，喺我哋呢啲即係左膠嘅角度咧，法律法官係有階級性噶嘛， 嗯， 一嘢就已經懟低咗噶啦，因為呢啲人係唔需要透過暴動，唔需要透過建制外嘅抗爭，已經攞到佢喺社會上面需要攞嘅嘢啊嘛， 嗯， 即係呢啲阿官啊，即係。用陳雲的說法就是離地啊，大佬。 嗯。 第二，我覺得他揀乜嘢人去審呢單 case 咧，係關鍵。 嗯。 嗱，我唔敢講，亦都冇證據講，更加呢個咁嘅女法官叫咩名啊？ 彭咩禮啊？ 彭寶唔知咩鬼嘢嚇，是但有個寶字，我記得呢、這個寶姐姐。佢、有受人影響，我唔敢講。 嗯。 佢只要揾一個。是保守的法官用什麼、我看了他的背景，第一我們節目之前都說他老公以前是警察來的、因為他過了身了，喂 你揀得個老公係差佬，即係好建制嘅人啦，國家機器嘅人啦，呢個是其一。第二就係佢一路嘅出身，全部都喺律政署嗰度打滾嘅。 嗯 ，OK。即係佢嘅同理心係相對低嘅，佢不嬲都告慣人噶嘛，做慣檢控官噶嘛，大佬個個都係壞人嚟噶嘛，全世界都係。 彭寶琴啊， 彭寶琴 ，OK。所以我覺得咧，因為點解我有咁嘅親身嘅體驗咧？好簡單嘅啫。我記得 Martin 嗰陣時候同我有一單上訴，就係東瑞啊嘅官司，佢真係醒，不停揀法官，揀到個。他認為 OK 的人為止， 可以咁揀法官噶。 咁 Martin 嗰陣時係立法會議員啊嘛，咁佢做我大狀。啊，對唔住啊，法官，我嗰日開立法會，嗰日我得閒，唔得閒啊。咁當然你唔可以亂嚟啦。 嗯， 即係你唔可以話猛，即係作個 calendar 出嚟話唔得啦。 嗯， 亦都唔係太離譜嗰種揀嚟揀去揀嚟，總之佢幫我揀咗一兩個。 嗱，而家就變咗係政府嗰邊揀法官。你睇到， 我都唔知佢。 唔係啊，你 佢有 check 嘅，原來呢個下嘢，原來 喂。在嗰個嘅審三子啊，加埋嗰個叫九個人咧，嗰度咧其實換咗三次法官嘅。由起初第一個法官係傾向質疑嗰個嘅控方點解會用咁多條罪去告一個行為， 聽過， 包括煽惑、煽惑呢啲咁嘅嘢。 我聽過，聽過 嚇。咁然後跟住呢個法官啊，好快咧就被換走啦。換到而家呢個法官咧， 死梗嘅， 係啦，就 唔使審。唔使審啦， 即係從佢哋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嘅態度係敵意好多嘅， 咁咪死得啦。 嗱，咁呢個咪政治咯，唔係呢個咪就係政治 階級性咯，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 阿彭咩話？ 彭寶唔知咩？ 彭寶琴法官，其實乜嘢叫政治咧？就由背後揀你嗰個人就已經係政治噶啦。 Exactly 啊。咁而家， 所以你有乜辦法？我哋啲左膠唔話，喂，呢個係一個有錢人嘅遊戲㗎。 啊， 好簡單，我同你徐少話，如果唔係因為政治嘅 case， 我哋兩個打交咁講，喂，李柱明唔會同你打㗎嘛。 嗯， 咁你梗係揾個難聽啲講就流流地嘅大狀，佢邊度有咁嘅 standing， 有咁嘅經驗，有咁嘅資格同個法官講，我不停喺度換啊。 嗯， 咁你兩條友咪中咯，兩條友打交。所以低下階層的人，這個真的很老實說，在香港裏面法律真的不是沒有錢人的遊戲來的。 這個今天我 exactly 想說的題目，什麼政治與司法，我們先說。我用一個例子，就是說由警察如何執法開始，又跟著律政司用什麼法例去告你，這些全部都是有很大的空間，有很大的空間，包括今次他是用暴动罪去告你。根据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条例第19条，什么叫暴动罪啊？这样啊，他就说你一定要讲18条先，因为他第19条是讲第18条的。第18条是什么啊？说第18条就是说凡有三人或多于三人集结在一起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或者作出带有威嚇性、侮辱性、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我告過呢條， 佢嘅就即屬非法集結罪。嗱呢、這個 ，OK， 嗱呢個 我好熟呢條， 係啦，上次就已經提過呢、這個呢一條啦。 佢呢、這個case係點咧？Martin 同我拗過嘅，佢話呢個就係 objective test，客觀地一個正常人覺得你搞完呢一大餐嘢，究竟未必係即係真係開喐拖噶，即係佢以前咧呢條十八條咧，啲大狀同我講咧，專係我嚟告咩嘅咧？黑社會， 嗯， 點咧？即係兩邊啊，曬馬， 嗯， 喺度炒蝦拆係緊，啱啱差佬到， 係啊， 就阻止咗，即係唔需要互劈。咁咧告你非法集會， 好啦，因為唔係非法集結， 非法集結點解咧？因為咧你作出嘅行為好可能會令人相信，跟住嚟咧就係破壞社會安寧噶嘛，所以有道理嘅。 喂，我同你講，呢支酒唔係細量噶，我睇到有啲人話即係細量，呢支酒我開出嚟噶。 做咩啊？佢想講咩？ 佢話啲酒靚酒啊！我徐少華開唔到啲靚酒出嚟咩？真 徐少華仲 high 啦，徐伯 喂。我想讲一经定罪咩啊？ 可以判監三年，呢、這個就係非法集結罪。好啦，而家要講個主題叫十九條， 俾我加一句得唔得啊？我最後咧，我舉到入罪。 係，你係守行誒，唔係唔係，你係咩嘛？叫做 社會服務令， 社會服務令啊嘛， 160啊，已經係高㗎啦。因為點解咧？嗰條友原來咧，嗰、那個法官咧，同 Martin 咧曾經對簿個公堂嘅，俾阿 Martin 扇咗鑊，所以咧就懷恨在心。呢個係何俊仁講嘅，唔關我事啊！ 就發喺你發豬你身上， 發射喺我身上，搞到我呢要做160小時，呢160小時係高嘅，大佬 嚇嗱。講咗十八條，點解要講十八條先呢？因為十八條係十九條係 ride on 十八條，十九條就係暴動罪。佢話暴動罪如任何參與憑藉第十八一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唔知點解兩個的啊，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你明唔明佢講咩啊？我唔明 白，睇英文先啦，冇冇睇中文。 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嗱，你雖然頭先話彭定康抽水，事實上彭定康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因為呢個暴動罪自己本身係好含混嘅。 嗯， 佢嘅寫法係含混，你就算你都 imagine 到個英文點寫啦。老實咁講，即係話乜嘢啊？喺旺角騷動嗰次，其實係可以用第十八條。非法集結罪告又得， 誒呢、這個就係當年咧， 用呢個暴動罪告又得，因為暴動罪嗰個寫法係 ride on 十八條。 當年 Martin Lee 同我打嘅打法就咁， 啊， 佢就話咧十八咧其實係 arbitrary 嘅，因為點解我同你起呵呵爭啲打噶啦，爭啲開拖噶啦，但係未開，佢就話你十九咧係有道理嘅， 啊， 十八就冇道理嘅，因為十九你真係。真格鬥啊嘛，咁、你咪騷亂咯，咁樣係咪？嗱，我唔理嗰啲政治嘅背後嗰樣嘢先啦。但係咧，佢呢條十八十九黐埋一齊咧，就係、是、個問題就係所在。但係咧，阿肥棒嘅講法咧，我再 clarify 一下咧，佢其實係講緊咧非法集結，無論你有冇申請個牌照，就算你申請完個牌照都好，本來係合法嘅，但係你可以後期變得非法嘅。 嗯 所以呢個又要即係搞清楚，因為我試過蝦嘢啊，攞住個牌都好啦，跟住你後期所做嘅嘢唔合法啊嘛，嗰、個就係叫非法集會。係 啊，你攞咗 非法集結，唔係尚方寶劍嚟噶。 唔係你攞咗牌照，絕對不是尚方寶劍，都同你嘅行為有關。 嗯， 但係因為第十八條已經隱含住嗰啲暴力嘅行為喺度噶啦，非法集結嗱，非法集會同非法集結最大嘅差別喺邊度咧？非法集會咧。就你冇攞牌啦，我就告得你啦。但系非法集結咧，你一定要有嗰個嘅暴力嘅行為，所謂嘅挑撥啊，呢度講啊，作出擾亂秩序啊，會令到人會感到害怕，即係依啲咁嘅行為。而十九條咧，其實基本上係都係有個暴力嘅成分喺度，所以我想藉此嚟去elaborate 一個咩 point 咧？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今次嗰個嘅旺角，你稱之為暴動定騷動好，係由邊個決定噶？係由 TVB 喺發生呢個騷亂之後，就即刻稱佢為暴動。 嗯、 之後第二日呢、這個梁振英就用暴動去定義咗佢。 冇錯。 所以其實司法與政治之間點會係冇關係？因為你究竟係挑選一個點樣嘅控罪，梁振英說了算啊嘛。是由我哋嘅行政长官将佢定义咗嘛？你话呢个唔系政 治，所以我要挑战阿肥棒一样嘢就系咧，肥棒你系冇取消到十八十九嘅，你唔好吹大啊！因为我俾人告过啊，仲喺佢个年代啊，都系告十八十九啊，大哥，你几时取消咗十八十九啊？你都唔敢取消十八十九啦！你嗰阵时候面对老共嘅斗争，即系我觉得嗱，如果大家要搏帮梁天琦都好。唔可以即係將一啲錯誤嘅嘢咧係亂咁嚟， 但係我會覺得咁 係 撇開 肥棒嗰啲 棒嗰個嘅抽水行為，肥棒講嘅其中一點，我當佢而家係抽水，佢講個其中一點而家仍然係 valid 嘅，就係公安條例其實喺某個程度上真係需要修訂，而佢因為佢違反咗，佢有機會違反咗咧。我哋嘅所謂嘅公民社會嗰個咪叫做 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國際公約嘅， 因為點解啊？已經多個人權組織就過去公安條例會違反呢個公約係多次發聲噶啦，已經。 唔係，我覺得佢嗰、那個 即係不過，只不過你 argue 就係話唔應該係阿肥棒講啊嘛。 冇，佢冇資格講，佢嘥氣啦。因為我俾人告過喺佢個年代，所以唔好美化咯。港英嘅殖民地管治，即係用呢個 argument 其實唔 valid 嘅。喺我角度，喺 Lisa。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佢所講唯一 valid 嘅咧，就係講不反對通知書嗰、那個。 嗯， 佢係放寬咗嘅。 啊， 嗰、那個係根據國際人權公約。同埋香港嘅人權法嘅條例咧，係放寬咗嘅、 嗯， 即係我哋起碼咧喺佢嗰個年代最後尾嗰四五年咧，其實同差佬係冇乜衝突嘅。 嗯， 因為點解無謂喺爭議我有冇通知你或者係有冇申請牌照嗰個問題上邊咧有爭議啊嘛？因為佢嗰陣時候已經定咗集會五十人唔使申請嘅 ，OK， 亦都唔需要通知噶啦。如果你超過五十人以上、嗯、，fax 個通知嚟話俾我聽，我有咁，我幫你維持秩序咁。咁啫嘛，唔係呢個我哋係要俾翻 credit 阿肥棒嘅，即係佢嘅年代咧，其實已經好少再有呢啲咁嘅 case 嚟告我哋嘅啦，已經。因為佢告我嘅時候，啱啱跨住咗佢，就是、韋奕迅開始告佢咧，就埋嚟做即係港督。後期我哋有人提十八、十九呢兩條咧，係咪應該要取消？佢話唔得，即係港英嗰陣時候答啊，佢話大佬，咁你暴亂，咁我都有條罪要告嘅，大哥。雖然 我相信你香港人真係好和平，咁所以咧佢我批評一點希望即係搞清楚啦。我唔係第一，我唔係針對英國人，而係我講個事實就係佢當年係冇取消到， 嗯， 即係唔 fair 嘅。即係如果你話因為佢還原惡法之後咧，所以咧其實就係英國人嗰陣時候咧對我哋好好嘅，老共對我好差，我覺得呢個類比係即係不倫不類咯。 不過我又幫肥棒講句， 好 就咩咧？我理解肥棒嗰個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對於今次嘅判刑重判 啱， 其實係佢係講喂呢條條例 啱， 你唔好咁樣攞嚟去重判啲年青人，去即係喺個政治嘅參與嗰度，你攞嚟重判佢嘛 啱。我港英嘅年代， 我都冇攞過嚟重判啲年 有四年，你應該攞過去做標準咁、哦、樣、啊。肥棒就係係咪？咪所以我嘅估計啱啊，三到五年咪啱好咯 啊 嚇。即係我又配合翻你嘅講法，我都係同意肥棒嘅講法。喂，你嘅港英嘅年代最大鑊嗰鑊都係四年啫嘛。 嗯， 咁你咪跟嗰個判咯，大佬。 嗯， 係嘛，咪三到五咯。你如果用咗個量刑標準係七嘅話咧，話呢個就奇怪啦。 啊， 咁我嘅 如果你嘅量刑標準係四，咪去到三咯，就係 錯啦。咁你加因為政治因素啊嘛，因為佢嘅理念。 唔係啊，如果講真的，你考慮埋理念，可能係判兩咋。 係啊，兩都夠死啦。你試去入去坐兩啊，大佬。 唔係我嘅意思 ，exactly 就係話，喂，你如果攞個嗰、那個依、這個就係我哋一開節目開頭嗰陣時候講，你個量刑標準點樣攞翻嚟？我而家質疑你，你唔係因為依、這個咩阿七七七同埋湯家華所講嘅，喂，或者係阿馬道立所講嘅啱你口味，你哋就話啊司法獨立唔啱你口味，你就話政治檢控唔係啊？今次你六年，又跟住你嘅量刑標準係。攞個七字，我係唔理解你點樣攞翻嚟。 佢用玩得盡一下咧，就係、是、我尋日諗過，佢分期執行，你仲大禍，即係七啊！因為點解咧？佢有十二個月咧，係判咗佢嗰個襲警罪啊嘛。 襲警罪佢而家同期執行 嚇，佢而家好同期執行嘅，佢可以分期嘅。 嗯， 佢分期用玩死你啊，大佬。 嗯， 你諗下認罪嗰條友都要三年半。 嗯， 已經係六七暴動嘅標準啦。我當六七暴動嗰個係標準，雖然嗰個係 common law， 而家呢個係 ordinance， 即係 statutory requirement。喂，但係如果你攞暴動嗰個最高嘅標準都係四年咋？ 嗯。 喂，大家都係有政治因素嘅啦，當年暴動都係老共策劃噶嘛，大佬係咪？ 唔止啊！喂，你今次係個所謂旺角暴動係維持咗十個鐘， 嗯， 然後跟住 暴動係幾個月？ 七暴動係維持八個月。 啊！ 你點樣嗱？無論如何。我哋頭先又話啊，你唔可以攞嗰個六七暴動嚟比，但係某個程度上真係有可以攞嚟嘗試比較一下係咩咧？今次你所講嘅旺角暴動，無論喺個暴力嘅嗰個嘅規模，以至暴力嘅程度，以至到維持嘅日數，都係輕好多嘅。 冇錯， 對於社會嘅安寧嘅滋擾係冇得同六七暴動比，但係你竟然你嘅判刑係即係某個程度上。同呢個六七暴動最高刑罰嗰個係可以比， 所以我咧即係而家第一節差唔多完啦，我就想講 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你唔覺得嗰日好奇怪啊？ 係、哎、呢、這個我覺得值得咧講啊！依、這個第二 正正係配合你嘅講法、就是，就係喂六七暴動係有政治時代社會背景的一樣嘢。我嗰日咧，林傑美以前我第一節我想講就係、是、第日年初二，發覺喺個街道咧係感覺唔到，好似尋晚發生嗰件事。 尋晚發生嗰件事係啊， 你有冇覺得啊？ 係啊， 轉頭翻嚟講啊！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大赛即将展开，人民超市特别为球迷推出世界杯套餐，有齐四种睇波必备零食，包括六罐大罐装 Height 韩国啤酒或四支 Miko 山竹提子汁，八款口味卡洛 B 薯片任拣一包，四款口味鱿鱼丝任拣一包，同埋四款口味的青豆或花生任拣一包，夹埋都只是30元，净系买啤酒都不止呢个价钱。优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15日。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或长沙湾 D2 Place 2 8楼人民超市入订货啦！